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一集。当得知爸爸开车带着自己到这个破村子来，不是为了走亲戚，而是要把自己扔在这里的时候，十岁的云建威当场横眉瞪眼，大哭起来。 我不。 云建威简直不可思议，难以置信。他一身雪白小衬衫，米色条纹铅笔裤，脚上是今年最新款潮牌运动鞋，背着他妈妈前年去香港买包时给他带回来的生日礼物，5000块的迪芬尼小动物书包。站在一条黄土沉沉的乡间小道上，路两边生着旺盛的艾草，一股子冲鼻的苦辣香味儿。远处田野错落，正是夏天，放眼尽是青绿。云洪洲知道自家儿子要闹，头疼的把小孩抱着哄。 微微，听话啊，就数一个暑假，暑假一结束爸爸就来接你好吗？你齐叔叔和彭阿姨都特别喜欢你，他们给你做好吃的陪你玩好不好？ 云建威被他爸抱着，大眼睛哭得泪汪汪的，看一眼爸爸身后的齐叔叔和彭阿姨，一个农村壮汉，一个农村壮妇，都是一身灰蓝灰绿的短袖褂子，粗布长裤，脚上是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灰球鞋。妇人身前挂着条围裙，围裙上陈旧污渍斑驳，散发着被太阳发酵过的鱼腥臭味。壮汉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： 我是微微，以前不也是来过，好小的时候也和我们阿峰一起玩过。 壮妇也憨笑： 哎，就是嘛，阿峰待会儿放学回来叫哥哥带你玩啊。 两人笨拙搓手，笑起来的时候眼睛挤进褶皱里，一脸的汗油在太阳底下油腻发光。云建威嫌弃的脚趾抠地，手紧紧抓住他爸衣服： 我不住这。 微微，你这样很没有礼貌的。 你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强迫我留下来，你更没有礼貌。 云洪洲汗都要流下来了，他家儿子从小就是出了名的伶牙俐齿，嘴堵起来常常堵得大人都开不了口，更别说一干被他嘴上欺负过的小朋友。得亏儿子长得俊俏讨喜，小嘴甜起来又甜得要命，叫人爱恨交织的同时，喜爱还是更占一筹。云洪洲与自己的老友和老友媳妇示意致歉，把云建威抱到车里，打开空调给他擦了擦脑门上细细的汗珠。 爸爸给你道歉。微微，齐叔叔和彭阿姨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，爸爸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们是我最最最信任的人，除了他们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照顾的，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得特别好。 那妈妈呢？ 爸爸妈妈这两个月工作都特别忙，你看妈妈忙的都没办法来送你了，微微乖，体谅一下爸爸妈妈好吗？ 云建威低着头不停捏自己书包上垂下来的袋子，转头看了眼车外的农屋和土路，一脸郁闷。 这地方好破，好土，味道也难闻。 微微，你不能只看外表就贬低别人的家。再说了，你刚刚从叔叔阿姨家出来，你自己说，他们家干不干净，收拾得整不整齐啊？ 干净，但是很旧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地 地上没有铺木地板，墙上没有刷好看的漆，装修也一点都不好看。 不是谁家都铺木地板，刷好看的漆，还照你喜欢的样子来装修的。宝贝啊。 男人口袋里的手机响起，他拿出来看了一眼，皱眉静音，把手机放回口袋。 微微，爸爸还有事，马上就要走了。 云洪洲摸摸儿子的小脸蛋，顺手拉开他的书包拉链，从里面拿出他的手机。 手机爸爸就拿走了啊！ 你要把我丢在农村，还要拿走我的手机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你是不是想把我卖掉，让我再也联系不到你和妈妈？ 我不要你，那我是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爸爸是想给你换个新的，不是？而且啊，你齐叔叔那儿也有手机，他们家还有座机呢。爸爸天天都要给你打电话的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接，听到没有？ 哼，你要给我换个什么新的？ 最新的苹果手机，想不想要？ 小孩之前用的都是滑盖手机，这下给他跳到了全球最新款的手机，云建威毫不迟疑。 想要。 那微微愿不愿意体谅爸爸妈妈，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？ 云建威又不停搅他那书包袋子，皱着张小脸不吭声。云洪洲继续努力。 下周周末爸爸就来看你，再给你带个新游戏机，好不好？ 好。 那微微答应爸爸。 云建威终于被层层糖衣打动，鼓起勇气下定决心。 那好吧。 宝贝答应了就是答应了啊。 答应了。 不许再对齐叔叔和彭阿姨不礼貌。让你叫干爸干妈都不愿意，你看彭阿姨把她自己做的糖包子拿给你吃，你几口就吃光了，吃完了还对人家甩脸啊。 那个糖包子是真的好吃，包子皮柔软蓬松，里头的黑芝麻糖馅甜而不腻，咬一口还往外流。云建威偷偷舔自己嘴里残留的甜甜糖味儿，不肯承认自己喜欢那个胖阿姨做的糖包子。云洪洲牵着儿子下车，把他交给彭玲。 玲子，对不住，微微这孩子从小就被我和他妈妈宠坏了，一身少爷脾气，不像你家阿峰。 我看微微乖得很，你记不记得他两三岁的时候，你把他抱过来玩，微微还不是哭，可是一被我们阿峰抱着就不哭了。哎呦，好乖的。没事啊，微微，你阿峰哥过会儿就回来了。 什么阿峰哥？云建威心里抱怨，早就连人的脸都不记得了，反正肯定是那种黑瘦杆子，一身破布麻袋，脏兮兮的稻草头发，就像他来的路上看到的几个农村男孩。两个大人你一句我一句聊天，云建威被他爸牵着手，书包也被他爸拎在手里，百无聊赖拿脚尖在地上画圈玩。他又抬头看一眼这个家，一个土和砖砌出来的房子，高高的房梁顶，空空荡荡的客厅，仿佛凑数用的家具。一只鸡从后院门哒哒路过。上一刻还说自己答应了的云静薇现在就想反悔了，可爸爸已经把他交给了彭阿姨，换成了彭阿姨牵着他。女人的手心胖乎火热，有汗粘上了她的手背，让她非常别扭。